Hello， 翻嚟第二节啦，历史启示录啊，今集我哋讲呢个第八集啊。帮会的文化 系点解？头先我争乱啊、杂乱啊、荣少歌柄咧，就系、是、因为佢都唔知道。依家我哋啲节目咧就系十五分钟一节嘅，系啦， 咁舒服啲，我觉得可以透多啖气 嘅。系，因为我哋大家要明白，我哋一个唔收费嘅节目。 嗯， 咁咧， 我收 YouTube 讲过， 冇错 ，Kickway 对我嚟讲系好重要。 啊，仲有、啊、大家咧一定要点样话睇晒嗰个？ 你拍人当，你睇嘅睇节目嘅时候，帮我。有时间帮我成条广告睇晒，咁我哋就、嗯、你就功德无量， 知唔知啊？啊，跟住今集咧有荣少啦，同埋先人啦，主持呢个历史启示录啦。咁啊，讲下呢个帮会嘅文化咧，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今日好多源远流长嘅嘢啦。咁啊，我哋欢迎啦，四位哥喺度睇紧我哋啦 ，hello 啦，系。 系喂，千祈唔好误会啊！佢揾我嚟做帮会嘅节目啫，我就唔系帮会嘅人嚟嘅。 嗯，我都睇资料嘅啫。 我睇资料嘅啫。 如果咧有时觉得好熟悉，讲得好流畅咧，不信衰女套。 冇错，你系引起你嘅误会咧，就巧合嘅啫，千祈唔好搞错。 你好假，你讲到死啦！我等紧揾你嚟就系嗰啲真系好收回化嘅嘢啊嘛！哎呀，真系衰。 嚟啊，讲翻 大家知道我哋讲乜嘢噶啦，好最紧要大家开心啊！讲得好嗱，咁样继续嚟啦。 嗯， 嗱，头先我哋讲啦，阿康熙啦就颁啲令啦，就斩你啲异姓人，你哋喺度 系 招王子做兄弟啊， 唔俾你认契哥。 系啦，一定要逼你做契弟。咁好啦，咁全部都系以谋反罪去斩嘅。咁好啦，所以咧反清为号召咧，嗰啲帮会咧，慢慢咧就转入一个地下嘅形式。 系啦，大佬啊，你地面会死噶嘛？ 唔系嗱，你讲冇错啦，地面会死，咁变咗流传落嚟嘅嘢就会少啦。嗱，以前啲人咧，点样去见兄弟？点样？ 以前你讲咩意思先？ 嗱，即系假设如果而家康熙话，我哋一烧王子。就已经系要斩头咁， 斩头 咁最紧要就系你一个人，你唔会俾人斩噶嘛，咁一定有兄弟喺度噶嘛。 冇错。 喂，如果真系你哋结帮结派而真系嗰啲人嘅话咧，要点做啊？见到面， 唯有用暗号噶咋。 冇错，啲暗号啲乜嘢暗号啊？ 摸下只耳啊， 整啲手势啊， 整下啲手势啊，咁啊，好似嗰啲明教嗰啲咁啊。 系啊， 咁啊，咁啊醒目。 系啦，又或者调翻转头啦，念我念上半句嘅诗句， 系啦， 你念下半句嘅诗句。 咁嗰阵时做出嚟做帮会要识字先得。 诶，咁其实识讲都得嘅，可能佢都唔知讲乜， 都要好记性先得。 好记性就一定要啦，因为点解咧？你答错咗嘅话， 出名响流朵， 流朵真系冇命啊！以前因为点解咧？因为一个帮会咧系讲紧传承紧。唔系一种理念咁简单， 系 仲有一种叫利益集团， 系啦， 又或者调翻转头咧，系一种比宗教更加高尚嘅一种。嗱，头先我哋上一节讲过啦，收紧啊咩，反清复明啊嘛， 冇错， 即系话你竟然攞反清复明嚟玩，即 系 以前我哋睇呢个六啊当时个《鹿鼎记》， 系 咩二十大规条，五十大小规条，小规条，跟住阿周星驰讲一句。咦，呢度系天地会定屈字堆，即系话其实佢哋咧个组织咧系严到个地步，就系你讲出一句说话，做错一个动作，可能都会招致一啲麻烦嘢嘅，或者叫做惩罚嘅，因为你唔尊重呢个组织。咁好啦，咁佢哋咧就好多时咧用一啲叫手势啦，或者用一啲叫做特殊嘅仪式啦，又或者用一啲特殊嘅诗句咧嚟流传嘅。咁好多 系啲切头， 系啦，好多好多咧，到今时今日咧已经流失咗，因为。你冇咗呢个组织嘅时候咧，啲人就留，因为唔会喺纸嗰度留低嘅，同埋当日冇相机冇剩咧，就留低唔到呢啲嘢，所以咧到我哋而家后世咧研究帮会咧，就其实咧多咗一层咧好神秘嘅色彩，佢系第九啊，系啦，嗱呢啲就系啲灵奇啦。阿经阿老仙检定过话呢啲唔纯正啊嘛， 唔正宗啊，同一只色嘅。 我哋揾资料上面唔正宗啊嘛， 系啊， 我可能入边咧反转有其他颜色，我见到蓝色啊，成 呢啲似拜神多啲喎。 翻嚟先啦，可能我哋揾错资料啊，唔好搞笑。其实真系帮会嘢嚟嘅，不过就唔知边帮边。以我所知呢个就台湾嘅，台湾嘅嘢嚟嘅。好啦，点解台湾咁多啲呢啲嘢存在咧？嚟紧大家一路听就会知噶啦。 冇错。 好啦，讲一讲啦，头先讲咗好多远嘅嘢啦，康熙啊、清朝啦、明朝啦，今日讲一讲近代帮会嘅影响咯。去第十幅啊，第十啊，好啦，一见扶清灭洋系乜嘢啊？ 诶，义和团 系啦， 又义和拳 系啦，义和拳变咗义和团啦。咁因为义和团咧，本质佢都属于一种帮会组织嚟嘅。 系， 而呢种帮会组织系比较骑呢啲，佢哋以呢个咧类似呢个神功神打嗰啲咁嘅嘢存在，其实未必嘅，其实佢都系一个利益集团嚟嘅啫。 佢号称佢请神上身啊嘛， 系啊，扶清灭洋咧就佢哋叫做咧用身嚟到挡子弹都得嘅，又有试过咧嗰啲帮会佢哋嘅头头咧、又会第十一幅图啊，大家睇就知系啦。 佢其实呢个义和团同咩啊八年教劲过佢喎、 啊。其实有关系嘅，有啲拉楞嘅。 八年教系驱使鬼神、啊。 嗱呢一张啦，嗱红灯照啦、 哦。 以前咧，佢就揾啲妓女咧，跟住咧影啲咁嘅死人相。sorry 啊，唔好意思，义和团佢真系惨喎，影啲咁嘅相咧，佢就觉得可以即系吓走啲洋鬼子。直情咧，佢哋试过咧，佢哋其中有啲我哋叫做。嗰啲嘅文化系点样咧？佢哋觉得你嗰啲洋教啲人咧，啲洋鬼子咧系污秽嘅，我就直情咧见到你啲大伯对住我咧，我就搵个妓女，除咗条裤，擘大个鼻，就向住 养你， 养佢成摆喺度啊！佢话咧，我咁样摆喺度咧。即系只蟹对住你咧，你啲大伯会失力，结果点啊？ 佢梗系死， 会差到冚包散 咯。系咯，屌，只会搞到嗰度鬼佬嗰晚可能会输苏轻嘅啫，就唔会支炮打唔响。 系啊，即系两支炮打得响嘅 系。 咁啊，变咗就都系一啲奇怪思想啦。系咪十二啊？ 佢冇办法，嗰时啲人读得书少啊，愚民 啊。系啦，佢哋愚民啦，冇办法，因为嗰时佢哋又。其实初咧都系咧翻翻好似明朝咁样，初咧就反洋教，后来就扶清灭洋啦，即系帮助都系一啲叫做民族大义嘅嘢嘅。好，十三啊，去埋系啦。嗱，当日佢哋嘅军队，你见到咧，佢哋嘅大部分咧就整把大刀啊，整啲成嘅，就唔系啲好现代嘅组织嚟嘅，系啦。好，好啦，翻翻嚟啦。 喂，人哋嗰阵时啲枪已经好劲，你把咁嘅死人刀咧，边个跟得你？ 人哋开始咧后期嗰啲咧就已经后唐枪出现啦。 系啦，即系唔使中身， 唔使中身噶啦，系啊，唔使加咁多嘢， 子弹拍落去， 系啦。所以咧到后来咧，佢哋一最重搞事，当日咧。当外国人未有呢个防备嘅时候，咪俾你搞到啲教堂嘅事咯。后来人哋即系还击嗰刹那咧，即系阿慈禧太后都要避走啦，系嘛？好啦，咁我哋跟住去第十四啦，系啦，呢个系咩嚟噶？ 哇！呢、這个太平天国 系啦，坐喺中间嘅 长毛， 长毛啦，当然系呢、這个洪秀全啦。咁点解要讲一讲呢一度咧？嗱，呢幅嘢啊定咗就一路讲落去啦。好啦，嗱，太平天国。嗰啲运动啦，叫做啊，就1851年咧到1864年嘅，其实呢个咧佢哋都搞成十几年嘅。咁洪秀全咧，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佢成日以为话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啲人成日都以为咧佢真系一个宗教组织。 系， 但其实咧，阿洪秀全本身咧，亦系洪门中人嚟嘅， 就系帮会出身。 冇错啦，佢自己都洪门中人嘅。好啦。问题嚟啦，因为洪门头先我咪讲咯，见到边个大佬叫大佬啊？好啦，洪门中人咧变咗佢当日起义嘅时候咧，除咗佢摇住支旗叫做太平军之外咧，其实佢亦有同当日嘅洪门嘅人咧系有一齐聚，即系我唔好话一齐聚众啦，即系话我喺西边呢边搞，佢就喺南边嗰边搞，我东边嗰边搞，你就喺北面嗰度搞，即系叫做咧你又搞我又搞嘅，咁。当然啦，对于呢个清朝咧有牵制状啦，包括佢北边嘅捻军都系啦，佢哋都系以咁嘅形式去大家去抗争嘅。咁好啦，大家就有所不知啦。咁当日咧佢起义嘅时候咧，其实广东广西咧都曾经试过咧有一个洪门组织咧就率领咗成百万嘅群众咧就起义嘅，就结果咧就成立咗一个国家叫大成国，真系有个咁嘅嘢存在嘅。咁就大概存在嘅时间咧就喺一个1854年至1861年啦，七年之间啦，喺咸丰年间咁样嘅。好啦，成立咗个国家喺广东省，但系而家点解会冇晒记载咧？好，翻翻嚟先啦， 喂。 又是利益分纭， 其实就被人铲除完之后呢将啲人抹走咗、所以呢其实我想讲呢， 100万咁易拆走， 是不是一百万的人跟住起义之后呢、他们就成立了个政权。咁当然啦，帮会政权咁成立了七年，咁中间梗有很多问题发生啦。 一百万人就不是个个斗胆嘅，通常。 是啊，佢最重嘅。咁跟住好啦，清朝嚟到你知啦，有水分㗎嘛。 是 啦，咁跟住就当太平天国呢佢喺南京定都嗰时天京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喺广东都仲搞緊嘅。好啦，清朝一路剿匪啊，剿乱嘅时候咧，就慢慢慢慢就即系消失咗啦。咁其实你谂下，佢曾经存在咗一个七年嘅国家喺广东省、广西省存在过。其实嗰班人，你话剿灭咗啫，未死晒噶嘛。咁其实一路都系咧，成立咗洪门，一路 变咗地下组织。 系啦，就一路都继续对抗紧清朝嘅。 系 冇停过嘅。好啦，跟住再落嚟啦。咁对抗清朝咧，到近代再近代少少咧，就呢个咧，好啦，中国革命同盟会啦，好，我哋睇下先吓，有一幅啊，嗰幅图唔好去住先，系咪国民党嗰啲旗噶？有见唔见到啊？吓，第一上去先，第一上去先，系、啦，呢、這个上去先系啦， 因为青天白日 系啦， 但系未有满地红嘅， 因为呢个系国民党嘅党旗啊， 系咯， 咁当日咧，佢哋成立呢个组织嘅时候咧，佢哋都即系以呢个旗号为呢个号召啦，好翻翻嚟先吓，好啦。中国革命同盟会即系简称同盟会啦，系清末咧由呢个兴中会啦、华兴会啦、好多嘅光复会等多个嘅组织成立嘅、好啦，问题你啦，夏生，我以上所讲嘅组织系乜嘢嚟？ 帮会 系啦，帮会 系啦。 咁同盟会就系乜嘢？帮会嘅乜嘢？ 帮同个字头啫， 唔系系帮会之中嘅龙头大佬， 冇错。 跟住大陆系冇讲冇讲多啲，即系帮会之中咧嘅最大嘅，即系其他帮会合埋一齐，变咗个大大帮会咧，就对抗清朝，因为佢哋要团结，同埋咧好多时你如果唔团结嘅话咧，散收收咧，包括呢个号召上边啦， 系啦， 同埋财政上边咧， 系你冇个大佬喺度散收收唔得噶嘛， 冇人揸数唔得噶嘛， 分唔开，咪都要讲都要开饭嘅大佬， 系啊系啦， 系咪你话搞革命饭都冇开，得班人睬你咩？ 系啦，所以咧佢哋从事咗好多啦刺杀啦、恐怖袭击嘅活动嘅，好啦，要介绍一个人物出场啦，佢15啊，好靓仔喎呢个，系如果睇呢个样咧，大家都唔知系边个嚟嘅， 呢个汪精卫啊， 系啊，好嘢啊，嗌我出啦，系啊，好，第16啦，系啦，革命的汪精卫，系啦，我哋唔好讲后事不提啦，就 系 讲前事先啦吓，嗱，佢以前咧点样起躲咧？汪精卫咧就刺杀呢个咧，清朝嘅摄政王啊，阿大丰啊，佢去第17啦，阿大丰点嘅样啊？哇！大丰咁嘅样喎，咁大丰边个嚟啊？老先， 大丰系边个老豆？ 溥仪， 溥仪嘅老豆， 溥仪嘅真系亲生阿爸啦，系啦。咁其实佢哋咧以前咧就系、是、喺即系当然都系帮会中人啦。 我睇个衰样，佢都做唔到皇帝嘅，你睇下。 系啦， 懵下懵下咯， 傻傻傻傻咁。好，翻翻嚟先。好啦，咁当日咧，佢哋从事呢个恐怖活动嘅时候，真系刺杀佢嘅。咁当然梗系失败咗啦。 早期嘅阿尔盖达 啊，系啊，真系整炸弹去炸人噶，即系真系乜乜都怼埋佢噶。 佢嗰阵时炸好多人噶， 炸好多人。抽紧嗰啲咪俾人捉咗咯，后来咪处斩咯。啊，所以嗰阵时咧流传一句，啊，汪精卫咧谂住都钉噶啦，临钉之前咧，诀别书就讲慷慨歌燕市，松容作楚囚，就引刀成一块，就不负少年头。咁我哋唔讲后来嗰啲嘢啦。咁以前咧，其实我想讲就好多有志之士啦，或者有啲我哋热血嘅青年咧，都会加入呢啲帮会组织，甚至乎加入呢个我哋反清嘅组织咧，去做一番嘅事业嘅。 咪而家都有人去引刀成一塊嘅，割皮，系咪都系叫引刀成一塊？咪你阻住个出，好难出人头地 咯。啊，估唔到你讲呢啲嘅真系，有啲惊。所以咧，我同我老先做节目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是、笑住嚟做。 系啊，所以 好轻松。 以前啊，阿汪精卫都会留翻后世用嘅，其中一句系又用引刀成一塊，咪你好难出人头地。 个少年头啊，个少年头 唔系就好难出头。 好啦，今日我继续落去啦。咁好啦，咁我哋可以去第18啦。 呢、這个唔使讲啦，国父孙中山啦、嗯。其实国父孙中山咧本身都系帮会中人嚟嘅，佢就加入咗呢个红门组织嘅致公堂。 系啦，我有啲唔系好明白。佢個地位咧，就通常嗰個做嗰職位咧就好打得嘅，唔明佢點解佢可以做到嗰、那個諗嗰、那個職位嘅啫。 咩花咩話？ 雙花紅棍打得先啦，大佬。 咁可能你知啦，佢哋職位嘅嘢咧，有時未必未去到嗰個職級，即係我啊翻翻嚟啊。 系 佢个职级咧，其实代表咗咧佢个高低嘅，咁可能佢可以再升高嘅。 啊，唔系，你最大嗰个唔会俾佢做啦、嗯，二路又唔俾佢做啦、嗯，有啲要譬如要做先生啊、计数啊、招兵买马 嗰啲啦， 系啦，变咗佢嗰个职位咧，双花红棍就容易啲，多啲咯。 可能起事啊嘛， 系啊，即系好似你要做警察咁，三柴最多噶嘛，即系呢啲方便俾呢个位嚟嘅。 系啦，咁啊，佢一路都系呢个红门嘅组织啦。系啦，咁、嗯、其实咧，另外一个十九啊，我讲埋呢一度先。嗯、好啦，呢、這、一个大家唔好以为佢肥头得意咁啊，其实這個呢个咧系当日起义有份嘅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叫王兴。 嗯， 咁嗱，头先我哋讲咧，红门啊、致公堂啦，王兴咧就另一个会啦，就系哥鲁会嘅首领嚟嘅，其中成员系啦。好，去埋十九 A 先去广告。嗱，呢、這个就见到啦。阿国父咧，同阿王兴咧就坐埋一齐，即系共同起事，系啦。咁佢哋咧，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佢哋两个都源自唔同嘅帮会嘅，即系话其实喺呢、這个我哋叫做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咧， 系 其实都同佢哋有关 系 嘅。 其实唔理噶啦，当日为咗起义咧，就系、是、吓、啊，总之你肯坐埋倾偈就你噶啦。 系啊，因为同埋红门中人咧、嗯，一来组织会比较广泛啲啦，二来就系、是。去打惯交啊嘛， 冇错，即系而家嘅而变翻而家嗰个讲法就吹鸡儿， 系啦， 而啲吹鸡，好，咁我哋讲到呢度，去广告先， 去广告先，好，转头翻嚟再讲。